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听罗天阳说完，安叶眼珠子都没动一下，吐出俩字儿：“不去。”罗天阳知道症结在哪儿，耐心地继续：“啊，怪我没说清楚，光顾强调民航待遇了。哎，安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同样是开飞机，那安全系数大不一样，民航的危险比起军航来，那要小得多得多。为什么呀？职能决定的。民航飞机是交通工具。”职能决定我们的飞行原则是：第一，安全；第二，安全；第三，还是安全。能不飞就不飞。军航的职能决定他们的飞行原则是：第一是准备打仗；第二是准备打仗；第三还是准备打仗。所以他们呀，能飞就得飞，必要的时候不能飞也得强行起飞。这是横向比，那纵向比呢？跟别的交通工具啊，汽车、火车比，那飞机事故率最低，死人最少，那安全是相对而言，没什么事儿能保证绝对安全。就说吃饭，那还有噎死的呢，是吧？安叶只是不说，不动，背靠着枕头，半卧床。眼睛直勾勾盯着身上被子的某处，眼皮子都不抬。他主意已定，雷打不动，只要是飞，不管在哪儿飞都不行。从前也知道飞行危险，飞机失事的报道也不鲜见，但是事情落在别人头上和在自己头上是不一样的。在医院高烧的那三天，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幻觉是，鹏飞从天上掉了下来，是后来才知道孩子没了。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过孩子。鹏飞端着茶壶茶杯过来，给客人倒水。罗天阳对他说：“啊，正跟安爷说你去民航的事儿呢。”鹏飞瞪他一眼：“谁说我要去民航了？”罗天阳说：“唉，明白意思就行了，较什么真儿啊？”鹏飞继续认真的倒水，谁也不看，主要是为避免看安爷，说主要为说给安爷听，部队不会放的。罗天阳说：“你没提怎么知道不会啊？事情啊，就怕做，没有做不到的，只有不去做的。你下死了决心走，部队那怎么留也留不住啊。”没听到鹏飞说话，一直垂着眼皮的安叶抬起眼睛看他。罗天阳又说了：“我知道你舍不得啊，如果我是你，一下子做决定也难， 你的青春，你的理想，你很重要的一段生命都在这里，更别说你还有一个英雄梦。鹏飞，你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，可惜呀，现在是和平年代。鹏飞抓住这句话，像抓住救命稻草。对，这话在点子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又不打仗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天的事儿纯属偶然。话是冲罗天阳说，却还是说给安叶听。罗天阳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，语气平静地盯正。偶然中的必然，美国有数字统计，他们平时训练比战时打仗死的人要多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打仗时死的人少，战斗力强，正是由于他们平时那要命的严格训练。鹏飞气急了，罗天阳，你就不要再吓唬他了。一直不说话的安叶开口了，鹏飞，比起你的隐瞒，我更愿意他。你说话，吓唬。可惜，我不认为这是吓唬，而是实事求是，是对我的信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有过很多很多次这样的危险？你不说，你们有保密纪律，这一次完全是因为瞒不住了。鹏飞苦苦地说，暗夜，其实美军的那种统计并不科学，太笼统，也没分个军兵种。罗天阳一针见血指出，哎，不管怎么分啊，所有的军兵种里，开飞机都是高危险。鹏飞怒喝，飞机和飞机还不一样，歼击机高危险，我承认。但我们运输机还不一样，歼击机高危险，我承认，但我们运输机、轰炸机跟开民航机其实差不多。得了，鹏飞，你就得了啊，在部队开运输机、轰炸机跟开民航机差不多，糊弄谁呢你？糊弄老百姓呢？鹏飞不明白罗天阳今天这是怎么了，也顾不上想，怒气冲冲就动了手，动手逐客，两手推着罗天阳的背，边推边说，走走走走走吧，我们要休息了。罗天阳小苏走了，鹏飞关了门，镇定了一会儿才去卧室。安叶迎着他说，鹏飞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？鹏飞哀求地看安叶，安叶已经把眼睛垂下去了。下午安叶睡着后，鹏飞回宿舍打电话，家里有电话，但他不敢在家里打，怕万一安叶听到。宿舍里没人，许红进在指挥他。电话摆在并排于两床之间的床头柜上，鹏飞走过去，在床边坐下，伸手拿起电话拨，拨了一个数字，烫着了一般，把压黄按上了。全身心凝定片刻，果断松开压黄，拨号，一气拨完。拨完，手执话筒，听。话筒那边传出标志电话接通的长长的嘟声，随着那嘟声，一声连一声的响，鹏飞的心跳就加速了。电话终于被接起来了，鹏飞未及出声，耳边先传出一声吼，待会儿打来，接着就是嘟嘟嘟，电话挂断了。仅指这五个字，粗暴的有点变声，鹏飞仍能听出说话的人是他的父亲。 听到父亲声音，彭飞一下子心安了，放下电话，静静地等。父亲那边肯定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没关系，只要他在，能够找到他，就没关系。彭飞此生从未有过，从未想过有一天要求助父亲，这一刻不加思索就这么做了。他的人生掉进了低谷，低到漆黑一团，找不到出路。他现在面临的选择是，要么放弃飞行，要么放弃安夜。放弃哪个，对他都有如抛落之刑，不死也惨。现在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，他需要帮助。他生怕这会儿父亲随部队去了哪个荒郊野外，让自己找不到他。作训处长笔挺立于彭副军长办公桌的对面，湘江手点着作训处长报上来的训练大纲说，请教一下，继续静训是什么意思？作训处长把本来已直得不能再直的腰身又挺了挺，哦，打错字了，应该是培训。刘参谋打字用五笔，五笔里培和静打法相近。湘江打断他，这大纲报上来之前你没看过？作训处长不吭了。湘江说，责任还是在你，你是不是觉得不过错了个字，也不是什么关键字，就算这样发下去了，也不会酿成不可弥补的后果？说话。 哦，不是。 那是什么？ 素质。您一再强调过素质，从一个细节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，一个机关的素质。 这时电话再响，湘江接电话前把手里的训练大纲往桌上一扔，摆手让作训处长走。作训处长拿起大纲敬礼转身离去，湘江接起电话。尽管拨的就是父亲办公室的电话，找的就是那个人，但一听到耳边传来那声熟悉的喂，彭飞仍有猝不及防之感，只来得及叫了声爸爸，嗓子便一下子哽住了，泪水哗的就流了下来。彭飞，彭飞，彭飞。耳边父亲的声音由意外到焦急，知子莫过父啊。湘江知道非有寻常之事，儿子绝不会给他打电话。彭飞深呼吸，极力让声音正常。 爸爸，您现在说话方便吗？ 说。 彭飞说完了事情经过，这个过程中父亲在那边一声不吭，连恩啊的叹词疑问词都没有。但是彭飞感觉到他在听，全身心的倾听。说完了事情后他说， 爸爸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也属于高危险兵种，每次出了事妈妈要是知道了，您都怎么跟妈妈做的工作？ 怎么做的工作？几十年的摸索、磨合、调整，可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楚的。思忖间，外面传来一声报告，他说了进，然后对着电话，我这有事，有时间给你电话。眼下一个原则，只谈生活不谈工作，避其锋芒，以柔克刚。安夜仍然半卧在床上， 遵医嘱，少动，静养。一方面，高烧使身体虚弱；另一方面，流产的胎儿已接近7个月，他等于是生了个孩子。就是正常情况下，也该坐月子。鹏飞两手捧着汤碗进来，嘴里叫着喝鸡汤喽。安叶喝汤，他呢坐在一边看，不时地说一句好喝吧，要不要加点盐。父亲到现在没回电话，身为军人又是相当一级的领导，肯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，鹏飞理解。在父亲没来电话前，他谨遵父亲教导，只谈生活，不谈工作。他不谈，安叶谈。调动工作的事，跟领导谈了没有？ 哦，还没有。这，调动工作是大事，等你养好了再说啊，不能急，急呀也没用。 不说自己态度，所谓避其锋芒，以柔克刚，就算克不了，拖一拖是可以的。拖到父亲来电话，有更进一步的建议了，那个时候再说。这时候安叶又说，我倒没什么急的，可孩子没了的事儿，得早跟你妈说呀。安叶不是故意找茬儿，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环环相扣。如果鹏飞定下不再飞了，可以对妈妈实话实说，孩子为什么没了，怎么没的。没定之前就没法说，说了妈妈肯定受不了，担心也得担心死。鹏飞别无他法，本着一个托字搪塞。 这事儿也先不说，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身体养好。 口气中带出些责备生气，软硬兼施，色厉内荏。心里头越急，父亲怎么就还不来电话呢？等得就很焦心，几次拿起家中电话，听，看，是不是坏了？没坏呀，可直到下班号响，熄灯号响，父亲都没有电话。鹏飞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拨父亲办公室电话，没人。万般无奈，拨了家里的电话，在跟妈妈的寒暄中，仿佛很随意地问了句：“我爸干嘛呢？”妈妈说：“父亲下午打电话说下部队了，临时任务，走得很急。”鹏飞放下电话，心头感受不是失望，不是生气，甚至不是愤怒，是决绝的冷酷，为父亲的冷血而冷酷。从小到大，同父亲矛盾最激烈的时候，这种感受都不曾有过。内心深处，他是信任父亲的，或者说是信任父子的血脉关系。自己错了。洗脸盆里已经接好凉水，鹏飞一手提着暖瓶向里兑热水，一手伸进去试水温。已经有无数人跟他说了，月子里的妇女不能着凉水。有敲门声，鹏飞皱起眉头，暖瓶都没放，提着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。熄灯号都吹了，这时候还能来敲门的，不是罗天阳就是小苏。他感谢他们的关心，但他们也该懂得，过分关心，过分热情，会给人带来麻烦，形成负担。即使好意，也不能没有分寸，也得有度。开门之后，他整个傻掉了。 来人是父亲，司机跟在身后，手里提着两大兜营养品。父亲解释说，没打电话通知是怕他等，跑长途时间不好掌握，又问是不是影响他们休息了。直到这时候，鹏飞才恢复说话功能，慌慌张张连说，没有没有，双手去接司机手里的东西，差点把暖瓶扔到地上。想将看望精神肉体受到重创的儿媳，向他表示慰问，感谢，感谢他对鹏飞一向的支持和付出，尤其是这次。他在暗夜的床边坐了一刻钟，除了慰问感谢，别的没提。关于鹏飞是否停飞一事，只字不提。电话中鹏飞问他怎么跟海云做的工作，他来的一路上都在总结，最终结论是做工作是一方面，成不成得看双方。套用一句俗语，合适温度可让鸡蛋孵出小鸡，无法让石子孵出小鸡。他们父子用如此诚意和行动表达着他们的心愿。安叶若仍然坚持己见，那么他提与不提概没意义。这期间鹏飞请示是否要向团里汇报以安排住处。湘江说他得连夜返回，明天上午还有个重要的常委会。走前告诉他们，孩子没了的事要尽早通知鹏飞母亲。怎么通知？没说。家里静下来了，若不是地上的两大兜东西，仿佛不曾有人来过，一切恍若梦里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家里静下来了，若不是地上的两大兜东西，仿佛不曾有人来过，一切恍若梦里。安叶先开口了，当初你不是跟你爸说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吗？鹏飞说，可你现在不跟我一起扛了，我一个人怎么扛？ 我有那么重要？ 非常。安叶想了想，又想了想，知道下面的问题不该问，纯女人才会问，还是忍不住问。 那飞行呢？ 我拒绝做这种比较。安叶，生命的天空不是一根支柱就能撑起来的，事业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都是，缺一我也能活，但从此我不会有完整的快乐，残缺的生命不会快乐。于是暗夜明白了，好一会儿他开口， 谢谢你为了我向你爸爸求助，谢谢你对我这么看重，但是…… 鹏飞紧张的呼吸窘迫。安叶说， 注意安全。 一年以后，安叶又怀上了孩子，有了上次教训，这次小心多了，每周给婆婆电话汇报体重多少，腹围多少，胎心多少，至今已经八个月了。海云成为奶奶，指日可待。海云对安叶上次把孩子流掉的事颇为不满。快七个月的孩子，怎么能说掉就掉了呢？电话中，他们的解释含糊不清，大致是路上被骑车人撞了。在哪个路上，干什么去的路上，没说，海云也不问，明知故问，只能逼他们撒谎。安叶怀孕后一直坚持上班，海云是知道的，他提醒过安叶要量力而行，工作重要，家庭也重要，尤其对女人来说。安叶不听，这就是不听的后果。前不久，海云向安叶提出来到家里来待产，安叶说不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的呢？这时候家已经搬到军里了，有司机，有公务员，他呀还是怕耽误工作。海云的心里明镜似的，但绝不说破。婆媳相处之道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距离，不宜过分的亲昵，更忌撕破脸皮。昨天电话中，安叶说 他的副高职称批下来了，是全报社最年轻的副高记者。如果顺利，两年后是全报社最年轻的高级记者。到底还是孩子没有城府，他高兴就想让别人来分享。海云不是不为他高兴，更多的却是担心。显然他对生孩子这事儿的思想准备很不充分。当年海云也曾经天真的幻想，孩子生下来坐完月子，第二天就跑步锻炼，以尽快的恢复形体，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。根本想不到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就算有了负一辈子卸不下的担子。孩子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事，孩子生下来才仅仅是开始。当然，海云没跟暗夜说这些，此刻说是突然扫兴，只凑趣说了句：“野心不小啊。”安夜在那边愉快地迎合：“妈，这叫追求。”海云还问过到时候需不需要他过去帮忙，尽管香江坚决反对，香江担心的是海云的身体，但是作为没有工作在身的婆婆，这个态她得表。安夜表示感谢的同时婉辞，也是以婆婆身体不好为由，说自己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候她妈妈并带着保姆来，海云呢也就顺水推舟。身体状况不允许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替安夜想，女人生了孩子，谁不希望守在自己身边的是妈妈而不是婆婆呢？两个月前鹏飞执行任务去了福建，本该昨天回，结果来电话说还得拖些日子，保障苏二七的任务刚完，马上又要来15架歼8，反步时间后延。接到电话，安夜一刻都没延宕，请小苏张罗帮忙，家里还需要给妈妈和保姆预备床。这天小苏带人把借来的2张单人床抬了来，这些力气活本想等鹏飞回来再说，他回不来安夜就得提前想办法安排。一切弄好了，就到了开饭的时间，小苏去打饭，安夜在家做了个汤，现成的骨头汤，切个西红柿撒上香菜末一煮就得，色香味还有营养俱佳。小苏打饭的时候碰到正往家里走的罗天阳，两个人就一起来到安夜家吃。罗天阳情绪不高，他当了机长，飞的航线却不好，是条全程45分钟的短航线。民航飞行员累就累在起飞降落上，真到了天上平飞，靠仪表就行，客机没特殊情况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可是民航的收入分配，不考虑这个，就按小时算，飞一个小时拿一个小时的钱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，航线长，哪怕10个小时航程一个起落，航线短，45分钟航程也是一个起落，合理吗？罗天阳在那里义愤填膺，作为妻子的小苏始终不吭，不支持，不附和，不理睬，聋哑人一般。安夜有点看不过去，着意对小苏说：“是有点不合理啊。”小苏哼了一声：“不合理的事儿多了，怎么可能事事合理呢？他就是个心态问题，总觉着别人对不起自己，总看到比上不足，看不到比下有余， 总想着好了再好。哎，你信不信？要是让他飞好的航线，他保准不觉得不公平，保准没意见。罗天阳脸上就有点挂不住，这话你在家说说也就罢了。当下，沉下脸责问：“你怎么说话的？”小苏满不在乎：“说的对不对吧？”安夜打圆场：“小苏，这就是你小人之心了啊！老罗，你没把这些想法跟领导反映反映？”罗天阳说：“反映过了，不止一次，没人理。人微言轻啊，没权没势啊，人不欺负你，欺负谁啊？”小苏这才对安叶说：“安叶，知道吗？人家不想在民航干了，打算辞职下海。”安叶大吃一惊，同时理解了小苏的情绪何来，就劝：“哎，老罗，可不能轻易走出这一步。你们高中一毕业就学飞行，学成了就在天上飞，跟社会接触太少，经历太单纯。”罗天阳打断他：“放心，我罗天阳不会打无准备之仗。”小苏终于发火了：“少废话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”小苏跟罗天阳发火是常事儿，当着人的面儿却是头一回。罗天阳想反抗不敢，不反抗不成，一张脸憋得紫黑。安叶坐在旁边干笑，越急越找不到合适的话。这个时候电话响了，赶紧就起身去接，让他们俩夫妻独处。夫妻当众恶言相向，如同当众表演亲热，均为旁观者不堪。电话是安叶妈妈打来的，说她不能来了。她不能来，保姆也就不能来。保姆不识字，一个人出不了远门。安叶的爸爸早晨骑车买菜摔了，小腿骨折，伤不重，但是离不开人。考虑过找保姆，找不到男保姆，女主人不在家，找个陌生女人贴身伺候，双方都别扭。安叶听说妈妈不能来，一下子就慌了，还不能流露，还得强打精神安慰妈妈，问候爸爸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心慌得喘气儿都困难，腹中的胎儿立刻就有了感觉，小腿儿猛力的一踹，隔着衣服都能摸到肚皮上被顶起的硬硬的一块。这时的安叶再想去鹏飞家都不成了，临产在即，长途跋涉，很难保证不出意外。关键时刻彰显出远亲不如近邻的正确。小苏问明情况，快刀斩乱麻，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。当然不通知鹏飞，他除了担心什么用都没有，反而会加重安叶的负担，百害无利。但是必须马上通知他家，通知的意思就是让婆婆过来。光靠保姆肯定不行，保姆只是个劳动力，得有人管理。是，你婆婆身体是不好，但指挥个保姆没问题吧？婆婆当然不如妈妈，尤其安叶的这位。但是，是得两面看，话得两面说。她文化再高，身份再高，是婆婆不是？是。那么好啊，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，儿媳生孩子婆婆管，应当应分。安叶只要调整好心态，这事儿就不是事儿。剩下的一个事儿就是找保姆。找保姆可以三条腿走路：家政公司、市里的嫂子们、 小苏的老家。事情按照小苏的方案一一落实，婆婆很痛快地答应过来，找保姆费了点事儿。家政公司没有现成的，得先登记。热心的嫂子们给找来了几个，都不合适，有一个还查出了滴虫病。最后确定下小苏家一个农村亲戚的女儿。鉴于之前的教训，小苏请他妈带着女孩在那边城里医院查了体，非常健康。唯一的担心是保姆28号才能到，安叶呢28号生。28号是预产期，推后好说，万一提前呢？小苏说，提前没关系啊，生了孩子总得在医院住几天吧，到你出院的时候保姆就来了。安叶的心仍然忐忑着，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信奉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这事儿让湘江是相当的不满，哼，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，绝对不会，尤其不会麻烦你。这话犹如在耳边响啊，这是掷地有声啊，说话当放屁吗？先是麻烦了他，当然他不满不是为那事儿本身，确切地说，当那事儿由于他的出面得到解决，他欣慰之余还喜悦。谁能想到父子这么多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呢？圆满的让人难以置信。湘江的不满在于彭飞的思想作风，自以为是，把话说得太满，不留余地，无知无畏，轻浮轻狂。这不满湘江到现在还没说，跟那种人讲道理没用，得说事实，现有的事实不能说，说了易给人鞠躬翻老账的错觉，搞不好会重新僵化父子关系。但是这次让海云去伺候月子这事儿，湘江就得说了。你妈身体不好，心脏病，神经衰弱，一个人在家都常常失眠，让她去伺候月子，就算不用她干活，那么点大的家，孩子哭大人叫的，让她怎么休息啊？这次只能这样，绝不准再有下次。这次客观说是突然情况，主观说，从根本上说，是你们没想到会有突然情况，没想到是因为没经验。没经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经验却不自知。等彭飞执行任务回来，得马上跟他谈，就事论事的谈。哼，你坚持选择安叶很好啊，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，不麻烦别人，要说到做到。之前概不追究，之后有了孩子以后，你们得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，实际准备，长期准备。听着丈夫一味地谴责儿子，海云很别扭，这事儿你让菲菲怎么准备呀？她就这么个工作性质，一个命令下来，让去哪儿去哪儿。你在部队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这事儿的关键是安叶呀。男女都一样，不等于男女没有分工；男女有分工，不等于男女不平等。男主外，女主内，是普遍规律，有科学依据呀，否则造物主为何不给男人乳房子宫？主内不等于就比主外低。湘江没有跟海云争，没意义，这个事儿 只能跟当事人谈，跟彭飞谈。等这段忙过之后，马上谈。安夜为婆婆的到来严阵以待，可惜百密一疏，且是在关键时刻。婆婆下午一点到，事先说好团政治处陈干事带车接站，安夜在家等。火车一点到站，到家最快也得两点过了。吃罢早饭，安夜就去了报社，以早去早回。怀孕后，领导让她做编辑工作，编辑不用到外面跑新闻，但是得坐班。怀孕初期反应很重的时候，她请过几次假，三个月过后基本没请假。一是育儿百科说了，不能因为活动不便而不活动，适当的活动有利分娩。二是想产前少休，产后多休，大多数孕妇的思路啊。不料正在她预备走的时候，一篇早定好的头版头条被撤了，马上要有新稿子顶上，报纸不能开天窗，时间很紧，为一次成功，孙总指定安夜编稿。安夜编完稿，中午一点半出报社，打上车，两点车到楼下，两点二十下车，等不及司机找钱，就往楼里跑，拐上楼，一眼看到已等在家门口的陈干事和婆婆。安夜站在楼道拐弯处，仰脸招呼婆婆，同时借机喘口气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是汗，气喘吁吁。海云含笑点头，什么都没问。他知道安夜为什么不在家，敲门不开，陈干事去给报社打了电话，得知安夜刚刚离开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